耕半亩清水田，以养一家老小，读万卷经诗稿，修行百代康乐。朋友，我们又一起走进耕读希望，我是希望。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我在非洲的游记，非洲200天，第44篇。金约柜真的在埃塞俄比亚吗？上集。你听说过金约柜吗？你知道它的珍贵所在吗？3000年前，在圣城耶路撒冷，所罗门王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庙宇，据说最神圣的金约柜就藏在里面。金约柜里面放了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契约，这是一个里外用金子包裹的木质柜子，里面放着2块刻了10诫的石板，柜子的上面有2尊用黄金打造的天使。出埃及记第25章22节中，上帝对摩西说，我会让你知道我就在那里，就在柜盖上2个小天使之间与你讲话。从古至今，很多人相信金约柜里装着上帝和人类的终极连接，它的巨大威力可以摧毁城市，散播瘟疫，任何接触到它的人都会被烈火烧死。可就是在3000年前的某一天，金约柜突然从所罗门的宫殿神秘地消失了。多少年来，人类不遗余力四处寻找，十字军、罗马教皇、欧洲各国国王，甚至印第安纳琼斯都在寻找约柜的行列中。作为稀世珍宝的金约柜究竟去了哪里呢？它是否真的存在呢？据圣经记载，当年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前往圣城拜见所罗门王，一夜风情生下了独子门涅利克。后来成为埃塞俄比亚奠基皇帝的门涅利克回耶路撒冷拜见生父，临走时所罗门王用马车装着金约柜护送门涅利克回埃塞俄比亚。门涅利克一直将约柜秘密保存在他王国的首都阿克苏姆的圣玛丽教堂。公元3至6世纪，阿克苏姆繁荣至极，直至11世纪被扎格王朝替代。据说扎格王朝的拉里贝拉从耶路撒冷带来了上帝的指示，在首都柔哈（今天的拉里贝拉）修建举世闻名的岩石教堂，其目的是在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征服后，将拉里贝拉变成全世界基督教新的朝拜圣地。纵观历史上埃塞俄比亚和圣城耶路撒冷的神秘关系，金约柜藏在埃塞俄比亚的推测绝不是凭空臆想。那么它到底在不在埃塞呢？我很好奇，也很想探究其中的秘密，这也是埃塞之行对我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我的导游叫海路，羊毛卷的黑发加些许银丝，一只眼睛雾蒙蒙的，像盖着一层白膜。他说自己才30来岁，可看起来却像是50多岁的男人。海路不但很有知识，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路上他都在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圣经里的故事。到达阿克苏姆时正赶上阳光明媚，一看表已是晚上6点。埃塞俄比亚至今仍在使用与全世界不同的日历，亚历山大日历，一年有13个月，每天12小时，时间从黎明开始至太阳落山时结束。在埃塞，你不但能感觉到时光倒流，你还会有那种穿越时空的神秘感。阿克苏姆 是埃塞俄比亚文明的起源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到达阿克苏姆的第二天，我就赶到西安山的圣玛丽教堂，这里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级别最高的教堂，是埃塞基督教的发祥地，也因传说中的约柜存放于此而享誉世界。主教堂的旁边是圣难礼拜堂，来之前我就听说这里专门用来供奉约柜。在礼拜堂的外面，我碰到一位年轻的修士，我问：“哎，听说金约柜藏在这儿，你见过他吗？”“ 哦，我没有见过，约柜不在这里，听说他藏在教堂附近专门修建的宝库里，一位身披黄袍的高级神父衣不解带，终身守护。在他临终前，上帝会任命一位继任者。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见到过约柜。” 我一听不免有些沮丧，忙接着问：“哦，你没见过？那你见过那位神父吗？”“ 没有，可对于我来说，约柜确实存在，我只需要相信。 您可以去岩石教堂问问，也有人说约柜在那边的地下教堂里。”去之前，我专门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1992年，有一个叫爱德华的英国历史学家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披露，二战以后，他在圣玛丽教堂见到过金约柜。开始，守护约柜的神父不让他进去，在武装士兵的胁迫下，神父迫于无奈，最终妥协。据爱德华的描述，金约柜长1米多，宽高各70厘米，柜子外层涂金，和世界上其他教堂的约柜没什么不同。他认为约柜并不是真品，是中世纪中期或晚期的仿制品。爱德华在接受采访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他真的见过金约柜吗？我又跟踪查了相关的史料，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这一点。离开圣玛丽教堂后，我和海路向拉里贝拉前行。拉里贝拉位于亚的斯亚贝巴以北300多公里，以举世震惊的11座岩石教堂闻名于世。和世界上其他用石头垒起的教堂不同，拉里贝拉岩石教堂是工匠们用简单的锤子和凿子在巨大的火山岩石上雕刻出来的。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朝拜圣地。走进拉里贝拉，你会马上感觉到这里的不同，好像不是人间，而是另外一个世界。一眼望去，满大街都是穿着白纱长袍的信徒，他们拖家带口从各个地方步行而来。中心广场，一个中年男子正站在椅子上拿着大喇叭喊话：“ 大家不要喝酒，不要大笑，不要大声说话，否则你们是进不了天国的。” 四周人山人海的信徒一起应着：“ 我们知道了。” 洪亮的声音在人声鼎沸的街头上空回荡。那个喊话的人是牧师吗？我好奇地问。“ 哎，当然是了，拉里贝拉每5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是牧师。” 人群中，我看到一个老太太，脸上的皮肤又黑又皱，佝偻的身子从远处看就像是一只裹着白纱的青皮虾。他手里举着一个用2根凿石头的钢签焊接成的十字架，牧师正往他疲惫的脸上洒着圣水。“ 哎，这个老太太我认识，每年都会步行800里到这里朝圣。”“ 啊，步行800里？这个十字架起码有4-5斤吧， 举着这么重的家伙走800里路，哎呦，他为什么不坐车呢？海陆看起来似乎很不以为然，说： 来这里朝圣的人大都是走了很远的路，你走的路越多，上帝认为你越真诚呢。 位于海拔2600米的11座岩石教堂，彼此间由10米深迷宫似的地道和回廊连为一个整体，中间还有一条20米长的堑壕。每座教堂占地几十到几百平方米，相当于3-4层楼房之高。这些教堂坐落在地平面之下岩石的巨大深坑中。工匠们先将一整块长方体巨石从周围的岩石中隔裂出来，再分别从外到里一点一点地凿刻。工匠们先凿出支柱，再刻出各式各样的门、窗户，最后雕出精美的浮雕。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教徒的虔诚和意志。11座教堂在约旦河两岸被分成两组，一组代表早期的耶路撒冷，另一组则代表天堂中的耶路撒冷。1978年，拉里贝拉岩石教堂被授予世界文化遗产。这天凌晨，海陆带着我快速地沿着裂缝似的沟堑疾行，我们要在大队人马做礼拜之前进入教堂。我踉踉跄跄地跟在海陆的后面，沟堑很窄，很多地方只能容下一人通过。远处迷雾环绕的崇山，眼前纵横交错的条条细缝，从头到脚裹着白纱长袍的信徒低着头急匆匆地走进走出。可能只有这时你才会感觉到那些神秘的地下教堂的存在。岩石教堂和金约柜一样迷雾重重，据官方史料记载，教堂建于12世纪末，整体工程用了24年。去岩石教堂之前，海陆专门给我上了一课。由于岩石教堂的建筑工程风格不同，各路学者一直对教堂建立的时间争论不休。剑桥大学研究非洲建筑的教授大卫·菲利普森指出，11座教堂中至少有3个比史料记载的早了500年。据考古学家估测，整个工程至少需要4万个工匠。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就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穿梭在不同的教堂之间，仔细观察这里的地貌，我心里同样充满疑问。我问海陆，用这么大的岩石雕刻教堂，一定会有很多废石头留下，可这些石头被移到哪里去了呢？怎么会人间蒸发了呢？海陆的语气相当的肯定，说： 你不知道吗？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帮助拉里贝拉修建的岩石教堂，废石头都被天使带回了天间。 我在教堂的博物馆看到一把扁平的斧子，底下的文字介绍说，这是当初凿刻岩石的工具。眼前这个气势恢宏、雕梁绣户的建筑，难道是用这么粗陋的工具建成的吗？我似乎也开始相信海陆的话